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 我系刘世良。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翻到嚟啦！喂，咁啊，今個禮拜咧就首先一定要恭喜咗阿明先啦，即係上呢個13+3啊，好似13啫，唔係加三， 十三 啫，係啦，咁啊， 大咗三啫，你 係啦，咁啊，即係阿明咧就嗰、那個終極上訴啦，就去到馬道立咧，咁就係、是放咗馬啦、 啊、一如所料。 系啊， 点解咧？ 佢出嚟嗰阵时都预咗，其实 因为之前黄之锋去呢一个嘅终审法院上诉嘅时候咧，都系话以前我冇呢个指引， 系 即系唔系判咁重嘅刑罚嘅。 你冇留 day back 噶嘛？ 冇理由咧，就系喺未有呢一个嘅规定，简单讲嘅规定啦，即系嘅要求嘅情况之下咧，就判咁重嘅咁样。 其實唔符合基即係普通法精神，因為其實講真呢啲嘢，即係你 追索力㗎嘛， 係啊，你冇嗰個預期喺度嘛，其實本身就咁、而且確實，其實你對於暴力嘅界定咧，其實而家都唔清唔楚嘅，其實係。我見到今日邊個阿傑哥都講過呢個問題係咪？雖然叫做放佢一馬啦， 你咁樣衝入去咧，喺而家法庭嘅定義裏面咧，就係暴力㗎。即係你有肢體嘅衝突，有用物件去推撞啲物件。即使嗰條門都好，都已經係理解係暴力㗎啦。 即係以佢哋嗰種理解，你當年衝擊新華社嗰個就已經係要坐得監㗎啦噃。 我哋嗰陣時候淨係人仰馬翻啦、 嗯。 我記得嗰陣時候，Martin 同我打一場官司，那個英文字我以前係唔識嘅，叫 Central Divider、即係我唔會咁樣形容，我叫 Railing 㗎嘛，係咪？佢嘅 central divider 係俾我哋擁冧咗，即係中間佢條路嗰個鐵欄啊，係俾我哋撞冧咗。咁嗰個肯定係 violent 啦。喂，我哋人仰馬翻嘅意思就係我跟住佢睇鐵打啊，大佬。因為點解同嗰啲差佬鬥推啊嘛，咁咪扭親隻手啊嘛。如果而家嘅標準就係你再做相類似嘅嘢，一定係判即係入獄嘅。呢下先至係比較大禍一樣，亦都可以睇到。港英殖民地最後嗰幾年嘅時間，其實真係放放俾我哋水咯，甚至乎你可以講話俾個 trap 我哋其後嘅人去踩。 就以为咁样做系冇事嘅。 唔系，反而咁样先至系合理喎，因为你去到讲紧港英后期嗰啲咁嘅民间民权运动嗰一种系你居民自发嘅一样嘢嚟噶嘛，即系相比起六七暴动，即系有毛泽东、周恩来嘅手影系完全两样嘢嚟噶。 嗱，六七暴动咁你话晒都放炸弹，亦都系有死伤嘅。咁当然即系你话判。其实嗰啲大部分都系判三到五年啫，系咪？ 然后即刻递解出境， 冇错啦，或者直情系直接递解出境啦，系咪？系有少少唔同嘅。咁所以你话西方嘅管治里边，喺睇人权嘅问题里边系少松手的。 嗯， 我觉得系要松手的，对我哋嚟讲，可能一个坏嘅警示，就话我哋以为照做系冇问题嘅。原来是死得的咁样， 因为我哋相信英国当年是一个民，到而家都是一个民主社会嘛。但系问题是香港呢个假民主嘅，即系有自由冇民主嘅社会，加埋一个极权嘅中国嘅时候，咁我哋面对嘅局面是完全唔同噶嘛。 咁当然啦，你话其实回归之后，其实我哋有好多次咧都是求其判嘅，即系啲官咧依然是守住咗嗰条线嘅。咁但系经历咗雨伞运动，经历咗旺角骚乱之后。其实对当权者的角度，我们未必同意，但是当权者的角度就是我不可以不小情大戒，我一定要给个下马威你班契弟，在他的角度不是我们同意的，就是说你再敢不敢再理，你再理你就三个月的了，你就一世的了，不单只有案底那么简单，也都要你是受牢狱之苦的。我觉得这件事呢，他谋略上是成功的。因为点解咧？佢食住嗰个势，就系雨伞运动开始有蓝黄丝之分。呢一个旺角骚乱之后咧，有啲人觉得喂，系咪似乎过火咗少少啊？咁样，咁佢就立呢样嘢啦。你谂下，我哋以前嘅日子里边，呢啲咁样嘅推推撞撞、司空见惯啦，差唔多每一次都系咁滞啦。有大镬嘢嘅时候， 唔系噶，呢五年建支持建制派嘅人做呢啲肢体冲突多好多， 所以。如果我哋用以前嘅标准，大家推推撞撞下，即系推完就翻屋企瞓觉咁样，即系就算告你都好，都系社会服务令，甚至乎系罚钱嘅。而家冇呢支歌仔唱，所以其实你可以睇到，其实成个中共管治香港嘅政策里边咧，佢系全面收紧。嗱，你越激进咧，你越同我斗咧，我硬斗硬，睇你惊定我惊咁样。嗱，呢个就系我哋要重新反省，我都未思考到个答案系乜嘢。但我哋要重新反省就系、是，喂，我哋个抗争嘅策略究竟系点样去定个位置？我觉得而家啲人，你谂下，我哋最近呢一两年嘅运动咧，系沉寂咗好多。 冇啦， 其实就系吓怕咗啲人。嗱，你以前咁样嘅推撞本来系冇事嘅，甚至乎好似阿毛哥咁选到立法会议员嘅，坐监咧。都是好勉勉强强，都是三个月里面的，当是俾 credit 你咁样，喺佢嘅角度啊，唔系我哋嘅角度啊，即系当你捧你做差唔多，喺佢嘅角度就系你系英雄嚟。喂，但系而家今时今日，我判你三个月以上，三个月以上啦，我 DQ 你就 DQ 你啦。你想借呢啲嘢嚟累积所谓嘅政治本钱，系唔得噶。嗱，呢就系我条线，你中意就玩我呢个游戏，你唔中意就唔好玩我呢个游戏。我呢样嘢先系最恐怖 的。咁啊，但系你要睇翻，即系其实究竟而家阿明其实对于我哋呢一代人，即系或者嚟紧新一代人，其实有啲咩启示咧？我觉得就即系似乎嗰、那个纽带又好似断咗啦。即系你见到就系而家嗰啲即系新系学生一辈啦，其实系啱啱又开学啦。咁啊，即系你又见到港大学生会会长嘅又话啦，啊咁我哋而家咧，即系其实港大啊，即系佢亦都喺嗰个即系致辞都讲，我哋港大出咗好多年轻领袖，又有梁丽国啊、周永康啊、梁天琦啊、冯敬恩啊呢啲，咁啊佢又即系佢系睇得好大啦，佢就话即系一定会有 冯伟光 嘅，咁唔知太远啦，大佬，佢就期望有更加多，佢又期望有更加多英雄诞生，即系其实佢又讲翻英雄嗰样嘢啦。其实讲真，如果你将呢个梁天琦同埋英雄呢两个字并大咧，我相信其实佢自己本人其实佢都唔中意嘅，因为其实正如之前咧啊。系咪啊？黄之锋女友啊，系嘛？帮啊，即系梁天琦写，即系作咗歌词。咁其实佢又系好歌颂佢啦。其实系， 其實佢即係之前佢做嗰啲訪問咧，其實佢都好厭惡嘅，咁唔想俾人當嘅英雄，其實係。 你講梁天琦。 梁天琦係，咁即係，但你發覺就係話而家嗱，雖然你話即係不斷咁樣有呢啲咁樣嘅新嘅判刑啊，阻嚇呢啲後生啦，其實而家抗爭嘅一代啦，咁但係你見到即係而家學生會嗰即係你而家呢一代啦。講就講得好大，一去就去到港獨啊！即係我唔會支持你咩呢個咩即係又係鄰國啊呢啲咁嘅嘢。咁但係你去到比較貼身啲嘅抗爭咧，就完全缺席嘅喎，其實係。 唔係，所以我咪話老共今次咧個計算咧，喺短期裏邊、in the short run 係準確嘅。佢知你包仔嬌生慣養，知你哋係即係温室長大嘅人。以前好似我哋呢 case 咁，就算襲警都好，都係判下社會服務令，咁我哋豪咗佢啦，係咪啊？判下罰款嘅，繼續可以參選，當係好似攞 shirt 咁累積政治本錢，佢話唔得，我連花瓶都唔俾你做，即係原本佢嘅設計就係、是，即使阿毛哥玩到咁癲都好，喂，我懲罰下你，亦都可以捧下你，某程度上喺佢嘅角度就係、是。即係俾你做呢個人民英雄，佢發覺唔得，越嚟越多人越嚟越癲，同埋係呢個係蔓延得好緊要，咁所以佢咪要撳咯，睇下你包仔仲驚唔驚？喂，所以我覺得即係幾個學生會咧前前後後咁分別喺度講即係港獨啊呢啲咁嘅嘢嘅時候咧，其實我覺得即係從一個唔好嘅角度諗咧，就係口惠而實不至嘅嘢。喺度抱屋嘅當權者， 好高骛遠咯，變咗就係、 是、你抱屋完之後咧，就係我哋所有人咧係要同你頂嘅，咁梗係言論自由啦，係咪？大家要表達意見嘅自由嘅，喂，討論一下都唔得啊，大哥咁樣。 唔係咁，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是，喂，今時今日你共產黨行動上面全方位咁封殺你嘅時候，咁你行動上可以做到啲咩先？咁佢哋冇辦法之下，咁只能夠打嘴炮嘅啫噃。 所以從另一個角度講就係、是。從好嘅角度講就係、是，你逼到我哋咁樣埋身，我冇得選擇。喂，我打又唔夠你打，我鬥又唔夠你鬥，唯一嘅方法只係能夠就係我打下嘴炮都好，激下你都好，即好似老豆老同個仔咁樣。嗱，我財政權又俾你立住咗啦，係嘛？即係我唔聽你話，就隨時書又冇得讀，屋企又冇得飯，咁我咪激下你咯。反叛下咯，喂，唯一我咁样同佢解释嘅就系，如果背后系冇任何阴谋嘅话，即系我相信冇理由，喂，几个学生会嘅代表或者会长都好，喂，全部系老共个卧底嚟噶，咁巧大哥，咁都收买到，特登喺度咁样抱屋阿爷，咁跟住借呢个机会俾阿爷，立23条，跟住全面打压。或者幫梁振英做勢，或者幫呢、這個中央政府做勢，去連結內地嘅民族主義者。喂，我又唔覺得，我越諗越清楚，唔覺得呢條套路係玩到咁盡喎。 唔係，係去到呢一代，你係個學，你係個大學生，或者你 E1 啱啱入到嚟嗰陣時，咁你見到成班人都係講普通話嘅時候，你係會感覺到自己本來應該有嘅學位唔應該咁難攞噶嘛。咁你自自然然爭大陸係一件好正常嘅事嚟噶。咁你共產黨係就係利用呢一樣嘢，就係話連你要連有呢個不滿都唔應該有啊。 嗯，咁所以先即系佢而家连不满都唔应该有，所以你见到而家新疆嗰啲咩咧，即系你见到新疆人都好多好，即系好犀利嘅，佢哋对付新疆人，佢哋有 detector 啊嘛，佢哋要侦测到你个面部表情咧，如果有咩不满嘅话咧，咁其实佢就会即系加加啊，或者系 即系咪就系黄子华以前秋前算账讲嗰句咯，喂，你六四个学生最大罪系咩啫？就系你对住领导人有怀疑嘅眼光啊嘛，嗰、那个已经系死罪嚟噶啦嘛。 咁而家習近平就講一樣嘢，要有思想權啊嘛，佢要有控制思想權啊嘛，即係黐線到咁啊嘛。咁而家佢微觀管理到係連打機再長啲少少時間都唔俾啊嘛，嚇、啊，甚至乎即係甚至乎會對嗰啲手遊啊會抽税啊嘛，即係幾 Q 咁黐線嘅呢個真係。咁所以咧，即係你其實真係習毛澤東有一句説話冇，我覺得冇錯，哪裏有反抗，哪裏就有抗爭， 哪裏有壓迫。 哪里有反抗， 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吓咁即系而家情况就系咁啊。其实喂，你系逼人哋反你嘅喎，呢、這个系嗰、那个反弹系咁样嚟嘅。 但另一样嘢就系话，喂，今时今日香港嗰一个经济环境都叫做唔错，你话股市差啲嘅啫，但系你实体经济都叫还可以嘅时候，咁共产党就利用呢一种空间就进行一个政治压迫啊嘛。因为当你香港连嗰实体经济都唔掂嗰阵时，共产党反而会放手噶。 嗯， 咁我判断唔到啊。即系我哋能够最有机会同共产党去谈判交手嘅时候咧，就系1997年前啦。 嗯， 因为我哋喺上手，甚至乎2003年即系七一有50几万人游行嘅时候咧，我哋都仲喺上手。OK， 但系2003年之后，中共全面嘅渗透，咩刮沙子叫长脚咁样，开始咧我就发觉咧我哋。人鬼两不分啦，已经，即系你突然之间会发觉，喂，王成志系鬼嚟嘅，突然之间你会发觉狄志远都鬼鬼地喎，大佬。 跟住冯检基都系， 冯检基就其实神早都系噶啦，不过即系冇证冇据，好难讲嘅啫咁样。喂，你发觉佢个管治嘅手腕已经系出神入化，我觉得系。即系话说回来，即系我觉得年青嘅一辈喺面对咁样嘅逆境里边其实最大的考验是在于什么呢？你是不是能够解急用人？我越来越佩服司徒老狗。当年 佩服就不要说人老狗了，大佬。 那我叫开嘛。 化名化 叫开嘛。即是你不要理他究竟是不是即是被共产党踢出来都好。但是当年他那个谋略呢，企那条界线其实他是拿捏得准的。即是他很简单的道理，就好像刚才我这么说，喂，当你没有实力去跟人家斗的时候，即是你跟泰神打拳的时候，你明知输紧你就不要跟人打拳啦，你就去玩捉棋啦，玩 IQ 游戏都好啦。 自裁。 其实最基本嗰一样嘢就係你要明白玩政治好似入机铺咁样，你铺铺你都要怼啲一蚊银落去，咁你司徒华最叻嘅就係怼就係储啲一蚊银，咁即係教协嗰啲咁嘅生意。 佢个界线你諗下，嗱你试下回想一下，嗱其实回归咗之后，你佢所谓嘅反倒退不撤退，某程度上我哋可以批评佢呢个做法就係、是、其实你係不思进取。OK， 好系呢、這个阿佢以前成老萧话，即系越玩越熟添咁讲， 系咪啊？细路仔玩追追嘅玩法嚟噶嘛，系咪？喂，你谂下嗰阵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同阿长毛，我好少同阿长毛意见唔同嘅。阿毛哥就话，任何嗰啲抗议咧，成为去咩外交部，即系特派专员公署啊嘛。我话唔好、啊，我话喂，大佬关外交部咩事啊？大哥嗰啲嘢，无论你。释放民运人士又好，即系呢个讲香港嘅议题都好。喂，你系咪应该翻翻去？一系就去特区政府，因为而家佢系一国两制嘅代表嚟噶嘛。司徒话即刻食住你一句上，啱。去外交部做咩咧？系嘛？因为点解咧？嗱，佢个界线又好简单。嗱，你可以话佢契弟，佢就喂，咁你咪真系当咗系邻国咯？你去外交部抗议嘛？系咪？唔应该系一系就去特区政府，一系就去中联办，甚至乎嗰阵时候我哋讲到就喂，如果去中联办，喂咁我咪真系抬高咗佢个角色，即系佢喺干预香港嘅事务里边，就我哋去揾中联办大哥，点解你唔系揾特区政府咧咁样？我嗰阵时候我尝试问呢个问题，司徒话即刻杀你，啱，我哋去特区政府嗰度抗议。甚至乎海外嘅，唔系即系内地嘅维权运动啊，民运人士被拉、啊，都系去呢度、啊，唔系去外交部、啊，唔系去中联办、啊。啊，我就觉得后屘，我事后谂啊，我开头我唔好明，有啲谋略，年年要搞六四，但系咧就成日孖我哋咧，完咗六四之后咧去冲击，即系佢唔系孖啦，即系苦口婆心就话。诶、哎，得啦，嗰、那个系最重要嘅群众运动嚟嘅，人心不死，聚集更加多，即系全中国嘅所谓嘅13、14亿嘅人民，唯一嘅地方享有呢个自由，嗱呢样嘢已经好有价值噶啦，呢啲点嘅烛光喺国际传媒嘅眼中里边已经好重要。不过我而家事后谂下，可能几日岁月嘅问题就系、是，咦，佢计得准、啊， 因为共产党 at 唔到你，你又可以表达到你嘅意见。嗱，咁当然即系海老萧话斋，或者嗰啲本土派，喂，屌，咁你真系食人血馒头啫，你继续喺度累积你嘅政治本钱啫。但某程度上就系、是，喂，我哋嘅自由，我哋嘅表达系完全冇受影响嘅。喂，你选举佢冇得整条 DQ 你玩你、啊，即系嗱，你越搞越激，你可以将个维园烛光晚会变成港独集会都得噶，你。你騎劫咗佢啫嘛，系咪啊？喂，六四平反唔到嘅，我哋要求香港獨立啦，咁樣之類，我唔再同你龍哥喺度癲咯。咪你可以越搞越激嘅，一來你嘅群眾會越嚟越少，呢個此其一。此其二就係、是，喂，你鋪屋咗一個比你實力強大嘅對手嘅時候，佢打你係容易啊嘛。 我覺得呢個就係、是、我哋總結翻歷史咧，我哋可以咁樣 appreciate 啊司徒華啦咁樣。咁但係其實當中好多，如果你話作為歷史嘅當局者咧，其實你一見到，即係你而家去講，咁啊，梗係可以講呢啲當其時係左傾冇盡啦。咁但係即係你身為歷史嘅當局者嘅話，喂。你唔破局，你又见唔到出路喎。其实系， 咪所以咧，其实我觉得系要小心。 啊、 你嗰样嘢嗰个 change 系要 incremental， 即系拆佬试沙煲都要。你唔可以一嘢咧就跳到去嗰个位。你一跳到嗰个位，无论勇武抗争又好，无论讲独立都好，你自决都出事啦。 因为司徒华搞独立，佢系做唔系讲噶嘛。喂， 我记得民进党有一句名言啊，佢话。台独咧系做唔系讲，统一咧就系讲但系唔做嘅。 唔系你最简单， 我唔记得系王顺阿顺介先啦、啊，定系林俗水啊？佢哋咁讲嘅。哇！我听完呢句说话之后，又破台独系做但唔系讲，统一系讲但系唔做。嗱，你换味一下呢句。金句嘅意思，有啲嘢做得噶啦，唔好吹到咁大。有啲嘢你吹一下好啦，但未必系做嘅。 最简单，司徒即系苏花嚟讲，成个社运界有边个地方有自己独立财政，系唔需要睇政府面色嘅，得教协啫嘛。 咁但系你如果你讲翻转头啦，你点样去总结翻呢一个啊呢、這个东北嘅抗争咧？其实即系。在歷史上， 我覺得是 你覺得有啲咩營養咧？其實即係個教訓上面，我哋能夠吸取咩營養？ 嗱，我睇幾篇嘅個人專訪咧，甚至乎我即係私下嘅接觸裏邊咧，其實咧十三子裏邊咧有不少人咧，唔計銘爺啦，好多人好後悔，即係覺得唔應該行咁前。你諗下，我今日睇嚴敏華，即係阿小辣椒寫文年嘅訪問。 佢成日变咗大妈咁嘅样喎，而家 唔系呢个唔重要啦， 肥好多。 即系去做保险， 系， 即系就话你谂下仲治理嘅政府，其实呢、這、一个 to a certain extent 咧，你觉唔觉得系其实系对个运动咧系有个挫败嘅？ 或者佢自己等于 即系话连一啲以前都觉得我系要即系有个使命、有个责任去改变世界人都觉得。改变唔到噶啦！ 你见到佢， 我不如做翻自己嘅嘢。 即系你见到佢都喺度否定紧自己嘅过去啦。咁如果你见到即系呢一班有份参与抗争嘅人都喺度否定紧自己过去嘅话，咁 呢个示范效果好危险咯。 系啊， 即系我唔知阿明究竟佢今日讲翻说话系咪即系 会 cheer up 啦，纯粹系 cheer up 啦。但系我嘅感觉吓，无论我嘅私下接触。同埋我睇到呢啲即係前前後後嘅訪問都好啦，其實覺得係幾悲涼 的。但係個問題係你見到點解政府要咁樣剪壓呢一班人先？咁因為東北案佢嗰十三個人裏面佢針對嗰個係政府核心利益土地嘅問題啊嘛。 同意啊。 咁所以你政府就係話喂，既然佢哋首先觸犯咗政府嘅基本身利益大忌，同時佢哋亦都同佔中同其他唔同嘅政對中共嘅政治犯咗中共嘅政治紅線嗰陣時，咁啱咯，雙重打擊。咁我自然要令到你哋有咁挫敗得咁挫敗㗎啦，甚至封殺埋你一代。 所以調返轉頭諗，我覺得有兩點我哋值得喺從呢、這個一連串嘅即係政治打壓啦，甚至乎秋後選將裏面呢攞到個教訓。第一，我哋自己先唔好輕舉妄動。喂，你係咪諗住係咁嘅先？ 嗱，你遇到最坏嘅后果、哦，真系会即系坐监嘅、哦。你係咪承受得起呢個代價先？ 其實呢啲嘢以前你哋做過嘅，即係譬如你有每年七一啊，或者嗰次反阿薯片嗰次嗰個財政預算案嘅時候，即係你叫人哋即係喂，你受唔到咁樣嘅法律後果嘅話，你好走啦。呢啲嘢其實從來 有咩我嚟頂啊咁樣。 但係即係都係頭先嗰個問題啦，即係你係歷史嘅當局者，你就會覺得講呢啲嘢人咧。其實就係散水，即係好似嗰陣時鳩達啊，嚇咁佢咁樣去即係屌鳩，即係你哋啊咁樣，但其實鬱敏都其中一份子嚟。 第二點我覺得重要就係你需要諗嘅就係、是，你唔應該因為一兩次呢啲嘅挫敗而挫折，係咪啊？好啦，即使我之前冇諗清楚，嗨咗嘢啦，喂，還掂，即係一鑊又係咁，兩鑊又係咁。咁你都顶埋佢啦，即系我唔会做一个 demonstration effect 出嚟，系令到更加其他人系惊晒噶嘛。 但系唔系调翻转，你睇到佢哋咁样俾人重判，然后死里逃生之后，你先至发觉，喂，原来土地运动先至系一个社运嘅希望咩？喂，因为如果呢一样嘢唔系政府嘅 weakest link 嘅话咧，政府系唔会发晒矛咁就去咬嗰十三个人嘅。 但系即系从小辣椒，即系今日嗰个嘅访问里边就俾你听。靠自己啦，唔好再用呢啲咁嘅方法，自己承担咁大嘅代价，而系即系需要系坐监啊咁样。即系我睇完之后咧，其实我系有少少悲凉。 我更加即系如果你讲呢啲咧，我更加即系觉得即系头先呢个港大学生会会长黄晴峰讲嗰啲咧，更加需多要更加需要多啲英雄咧。呢、這个讲法更加系错咯，因为。 唉，从来都系咁谂， 系啊，即系 从来都系没有英雄嘅年代。 我哋产生咗好多英雄，但系 呢个社会先至系最好噶嘛。 但系产生咗好多英雄，但系呢英雄嘅结果都系悲剧嚟嘅。 唔系，但系你谂翻转头，呢啲悲剧英雄又 inspire 咗好多普通人做到佢所做嘅事。喂，你唔系因为佢哋咁样带出咗，喂，你见到土地系政府嘅 weakest link 嘅时候，喂，咁你先至见到有人喂系针对土地嘅问题。就做好多嘢啊嘛，你咪打咗姚松炎咯，跟住你見到阿林卓廷咪就係、是、喂玩唔到鄉郊土地啦，我玩市區土地，我就係做圍標咯，喂都做到成績出嚟㗎，咁、 嗯、研究社咯， 係咯、啊，再講普通， 但佢哋唔係 sell 英雄主義㗎，佢哋真係自己慢慢揼㗎， 佢哋嗰啲民典研究好恐怖㗎、啊， 阿龍呢個講法咧，我唔會否定， 係、啊， 不過我更加覺得對於好多人嚟講就覺得。嗯不如我自己做翻自己嘅嘢。 嗯， 嗱呢个我先至觉得系最危险，即系已经唔相信透过一个集体嘅力量，透过我哋嘅参与，系能够改变呢个世界嘅。 即系变咗冷漠犬儒咯。即系 咁从来 入上呢个系危险噶、嗯。即系从呢个 event 里边、嗯，我嘅第一个反省就系、是。即係加強緊大家嘅無力感啊！ 哦，呢、這個情 唔係你頭先講嗰啲嘢 ，high standing 嘅，即係OK 嘅，就話我喺呢度突顯咗個矛盾出嚟。但係從過去嗰兩年嘅走勢裏面話俾大家聽，似乎越嚟越多人覺得獨善其身， 嗯， 透過自己嘅方法去改變自己嘅命運，好過喎、哦。嗱、 嗯、 呢、這个我觉得系危险嘅。 喂，但系问题你观乎历史，喂，从来群众运动受打击之后，喂，嗰一大片灰心，跟住然后你有少数嘅人真系满怀希望嘅，咁样继续喺痛苦中走过去嘅，先会成功嘅。毛泽东都系咁样噶、 嗯。我正正就想讲你呢个问题，即系你唔好过分乐观地觉得群众喺呢个过程里边系醒觉，而系佢只系更加犬儒，更加自私。更加唔相信咧，我哋透過運動咧可以改變呢個世界。但係，正如頭先你講嗰段説話，喂老毛都經過好多次嘅喎，孫中山都經過十次嘅革命嘅喎，先至成功嘅喎。甚至乎美國嘅民權運動，到今時今日，即使奧巴馬當選完呢個總統之後，都係俾人歧視嘅喎，係嘛？個運動係要持續落去嘅喎，唔可以因为一两次嘅挫败，大家系灰心丧志，觉得呢个世界改变唔到嘅。 所以我服咗阿明噶，即系你即系经历过咁多次挫败，其实你都系。 佢单单都有佢份啊，大佬。 系啊，即系你都可以企得咁硬净，我觉得佢真系。 即使佢内心唔系咁谂都好。喂，你表现出嚟俾人睇到， 系好重要嘅呢个系，即系佢未必系英雄，但系起码佢一个 icon， 佢一个即系一个。 即系我据我嘅了解，我好粗浅嘅啫。十三子里边，我估最少有一半以上系后悔莫及啦。 嗯， 但系如果我系佢，虽然我做唔到佢，咪点都要顶一板。 但系你 要坚强落去。喂，运动就系咁，学你话斋，喂，梗系有挫败嘅。喂，老毛都面对即系当年吓俾人打到即系一扑一碌，就系将呢个呢个长征，其实基本上就系避难，系讲成长征嘅啫，喺度吹都要顶一顶啊，大哥，连吹都顶唔到，唔通话俾我听，我俾人围剿啊，大哥，系嘛？我哋喺度扯战扯退啊，大哥，唔得噶嘛。我唯一嘅感觉就系咁咋。 嗯，好。休息一阵。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